欢，把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光年外。曾放弃规则，放纵去爱，放肆自己，放图未来。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。剩下去探望，把残酷的未来

着花心蝴蝶，昨夜陪你醉，唱到我心碎，你竟说我和你不配，完全忘记往日为何能与我彻夜缠绵。区分你对我是苦爱是敷衍， 想问问问问问我该怎么脱身，你却说花花世界不必当真， 多么伤人，让我爱上薄情的红唇。今后丢弃谎言埋葬，你犯的罪状没人知道，用什么证明你的亲吻真的残忍。 世界不必当真， 多么伤人，让我爱上薄情的红唇。 你问你问得太逼真，让我把虚情假意当作最真切的亲吻，怪自己来不及区分，你对我爱的深爱一点，为什么都怪我该怎么脱身，你却说花花世界

我。

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，其实不